许你会再遇见更美更高的山，不必在乎我，我不阻拦你向上爬。 闭上眼睛，默默地想。

间去流浪，能不能飞向梦的远方，在哪里实现理想，从故事里起飞，抛开生活一切，我知道会有这一天，从故事里起飞，尽情快攀线，让明天不再遥远，让明天不再遥远。